有没有一个念头出现，想想自己对生活改变，抛开那些扭曲审美观念，别管那些喃喃碎念，幻想多一些，跳出乏味没有极限，甜甜美好滋味，融化。